第28集。译者在翻译小说的时候，需要对小说里提到的所有内容进行确认。如果发现原文里出现常识性错误，则需要在文档里添加批注，提示编辑注意。编辑在校对时，也需要再次进行确认。如果原文里确实出错，则需要在小说出版时添加上编者注。出事的这本推理小说是日本作家以二战为背景创作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欧洲战场，主角是一对美国大兵。里面有个情节是男主人公阅读《花花公子》杂志，但实际上这个杂志在二战时期还不存在，是之后的越南战争期间才开始在大兵中流行起来。野生译者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但他没有指出，而是选择了模糊处理，因此他没有译出杂志名，而是翻译为了黄色杂志。而宏图发行的版本里，这个地方和野生译者的翻译一模一样。之后再进行仔细对比，宏图的版本确实有许多地方有借鉴之嫌。目前舆论都站在了野生译者那一边。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，这本小说的责任编辑黄倩已在年前跳槽，现在公司里没有任何人来担责。白思君有很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他去年还在做助理编辑时，帮黄倩校对过这本小说。果然，主编在说完事情经过后，眼神直接落在白思君身上，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： 据我所知，这本小说你参与了校对，现在这件事情，希望你主动负起责任。 等一下，我确实参与了校对，但只是帮忙检查错别字，书的内容并不是由我来确认的。 校对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，有时为了确认书里提到的无关紧要的一个点，可能也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。这是责任编辑的职责所在，跟其他任何人都无关。白思君只是在黄倩定稿后帮忙检查了一下有无错别字，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在贴吧上已经有译本了。如果这也能连带到他的责任，那副主编和主编负责二审和终审同样也有责任。当然这些想法白思君没敢说出来。 有没有确认内容是你和黄倩之间的事，我们也没办法知道。我现在就问你，你不去处理谁去处理？ 白思君皱眉看了下另外两个同事，不是在喝水就是在看手机，都是一副不想牵扯进来的样子。这也没办法，白思君觉得冤枉，推给其他人，其他人更觉得冤枉。他在桌子下捏紧了膝盖，强行压抑着心里的火气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处理下来。 能不能处理下来是一回事，去不去处理是另一回事。 白思君咬了咬后槽牙，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 你也不要太有压力啊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也只能尽力弥补。我和主编呢负责网上的事，你去联系一下黄倩和那两个译者啊。 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，我们看好你才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做。 白思君的嘴角抽了抽，他心想，他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。傻子也看得出，联系黄倩和两个译者将面临一堆扯皮的事，很可能最后也是吃力不讨好。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 如果我现在直接辞职走人，主编还能把这事推给谁？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，就像魔鬼一样不断在对白思君招手。他沉默着不说话，脑子里幻想着自己把笔记本一摔，对主编和副主编怒吼， 老子不干了。 那场面一定非常精彩。然而没过几秒，白思君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他突然想到了梅雨琛。如果他辞职了，那梅雨琛就真的没人管了。他不想才刚做出承诺，第二天就食言。最后白思君还是认命地叹了口气， 唉，我知道了。 两位同事直接回了家，主编和副主编也不知道去忙什么，离开了公司。 梁如问了下白思君需不需要帮忙，但实际两人都心知肚明，还是业界菜鸟的梁如根本帮不上任何忙。冷清的公司里只剩下白思君一人，他先是给黄倩打了个电话，黄倩的态度和他预想的一样。 我已经不在宏图了，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 但是你是那本书的责编。 不管我是不是责编，事实是我已经离开宏图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黄倩说完之后挂掉了电话，白思君耐着性子又换座机打了一个过去，这次黄倩直接关机。白思君突然觉得有些心寒，他的梦想是成为责编，有朝一日能在书的信息页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他为了这一天已经努力了4年多，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责任编辑的责任两个字好像根本就不值一提。他不信黄倩一整天都不开机，所以每过几分钟就用手机和座机交替着打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也联系了宏图的译者，那个译者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抄袭，但却不给出任何解释，最后也是直接不接白思君的电话。白思君一边在网上搜索类似的案例，研究合同里的违约责任，一边还得确认野生译者整理出来的抄袭汇总，只觉得一台电脑根本不够用。不知忙了多久，手机突然响起了低电量提示音，白思君头痛地去同事的办公桌上寻找充电器，但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。他的充电器和电脑都在梅雨琛家里，如果早知道是这种情况，他绝对会准备好了再过来。然而现在就算打车去梅雨琛家里，来回也得2个小时，他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了。犹豫了半晌，白思君最后还是给梅雨琛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。 梅 雨琛两个字他都累得没精力说了，反正梅雨琛也是叫他姓，他跟着叫应该也没什么不合适。 能不能把我的充电器和电脑送到公司来？ 电话那头的梅雨琛没有立即回答，白思君突然有些心里没底，他想到梅雨琛那些麻烦的性子，觉得他多半会拒绝。不过没过多久，梅雨琛那云淡风轻的声音便飘来。 等我。 时间很快过了晌午，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白思君这才随便点了个外卖。他抽空看了看豆瓣和贴吧，那些口诛笔伐的读者总算消停了下来。三下五除二解决午餐，白思君把外卖包装盒扔到写字楼楼道的大垃圾桶里，接着顺便去上了个厕所。等他回到宏图文化大门口时，只见玻璃门前站了个瘦高的男人，正一边歪着头张望公司内部，一边打电话。白思君扬了扬嘴角招呼道： 梅雨琛。 梅雨琛放下手机转过头来，白思君这才发现今天的梅雨琛和平时有些不太一样。天气转暖之后，梅雨琛不再像之前一样裹得严严实实的出门，今天他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紧身毛衣，外面搭配了一件淡蓝色的宽松衬衣，下身是泛白的牛仔裤，衬衣一角随意地塞进牛仔裤里，散发出一股慵懒的性感。梅雨琛的身材本就很好，随便穿什么都像个行走的衣架，如果仅仅是换了身衣服，白思君倒也不会觉得特别惊讶。撇开这明显精心搭配过的穿着不谈，梅雨琛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茶色镜片的复古圆框眼镜，散乱的头发应该是用发胶随意抓过，露出了一小截光洁的额头。如果白思君事先不知道这就是梅雨琛，他一定会以为是哪个模特跑错了地方。楼道里路过的女生都在偷偷打量梅雨琛。 发什么呆？ 白思君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，耳根有些发红，他的眼神飘向别处。 你这打扮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，花枝招展的。 白思君说完之后，就拿出员工卡刷开玻璃门，在和梅雨琛擦身而过时，他还闻到梅雨琛的身上有淡淡古龙水的香味。也不知道这位大爷今天抽什么风，把自己搞得这么精致。白思君知道 此刻梅雨琛一定抿着唇一脸不高兴，但不高兴就不高兴，反正好帅这种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。